你还对呢， 没有平地不显高山， 我就是平地他就高山，那我显他干什么呀？ 我得跟您说呀， 你这不拿挖苦我吗？ 不对，您的战术策略有问题，您呀、啊、再跟他约这么一次、跟他比赛赛一次马，这次我准有办法能让您赢。 明白了明白了，哎，我想了一个狠毒的计策。 什么计策？ 把他马腿给锯了，哎， 弄一堆裤衩在上面赛马。 哎，咱也把咱的马腿锯了啊，咱看哪个裤衩固容的快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问他比不比？他要不比，他就是怯战。我这怎么样？我这计策。 哎，门客，咱们离开齐国。 哎，别 是， 不要在这待着。 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不是你这个换一匹，咱们利用这个时间，咱们。遍寻好马， 那是您这就错了。 嗯， 人马不是好马，人人皆爱呀、啊，哪儿就能轮得您有好马呀、啊？对不对？ 那 再说您弄一好马，他不得先弄走啊？ 那 还用这些马，照样一匹马不换，肯定能赢。 这不胡说八道， 我这绝对不是痴人说梦。我现在 您得说， 我胸有的成竹啊。 那行，咱们再约一次。 好， 再一次啊。 嗯， 国王这马真是不错。来，大伙看看啊，看这个马，它长得就带那个相。你这腿多长啊？是不是、啊？你看这个个儿多高？ 雷王， 哟呵，哟，这不是我的大将田忌吗？哈哈哈哈！ 这个 你怎么来了？ 什么叫怎么来了呀？我还想跟您再一回。 你不服气呀、啊？ 我当然不服。您别您乐是。 来，花了， 干嘛？什么意思？ 看了吗？这是什么呀？ 钱啊！这 一大堆银钱吧？ 对，这是您的钱。哎、 我赢了就是你的，怎么样？ 赢了就是我。好的 啊， 就你要这么说呀、 嗯， 我的赌注不是赌注得比您大，我是赌注得比您大，哎，这个我在家500两黄金， 500两， 对了， 来人呢，把前几次赢你们田忌大将军的这钱呢都给我抬上来，另外我要加1000两的黄金。 就这一回 呀、啊！ 抬了 ！你赢完之后，你不就有本了吗？咱能继续比呀、啊。但问题是你赢得了吗？ 这咱，我是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啊！那咱开始啊！ 来吧， 来吧， 开始吧！ 孙斌， 嗯， 这怎么赢啊？ 怎么赢啊？我告诉你， 还是那么，头一场，上当马对阵上当马。 您啊，把您那个下等马拿过去。拿您那下等马对 他不更输？ 您听我的，您想赢不想赢？ 想 赢不想赢？ 想赢了， 想赢听我的，想赢听我不听我的，立马 让他带走。 对 啊， 慢了您 点。啊啊啊！行， 来， 我听您的安了。那个，来，我们拿这匹大青参赛，大青。 他拿大清参赛、我说大王 啊， 那咱们用宋朝跟他干。 哎呀，不是， 可能对不上。 不是哪个大、哦，不是大清朝，我这匹青花马，菊花青，大清。 他用大 青 马。 菊花青， 他用大青马，这么着，我给你说、咱拿咱们那上等马， 是啊， 大乌锥。 行，来吧，比去吧。 哎，孙斌，你看怎么会说输了吧？ 哎呀，想不到你赫赫有名的孙斌先生，你竟然给你的大将军田忌出这样拙劣的对策。 哈哈，大王， 看来呀、 先不要多口。 第二场比赛用中等马对中等马。 田先生， 这是怎么办？ 这时候啊，他有中等马了吧？拿您的上等马对他中等马。 对，哎，那个，威王，我们这第二场与我们的大猪参赛。 哎呀，您那个名儿他就赢不了。 怎么？ 大猪是马名儿。 红马吗？ 对呀，赤兔马，红马，猪子，猪红，大猪参赛。 哎呀，大猪，这咱们拿什么呀？ 咱们这么着，大王，

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寻找那灿烂的曙光，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。恋人啊，在远处张望，等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。 先上马蜂窝，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，天天赢百万，每天瓜分100万现金。 旅游之前